第十五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参加者23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信里指出，第十五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在平壤举行，它是一个有益的契机，积极贡献于增进各国向往正义和平的新世界的电影人之间的友谊，大力推动了许多国家的民族影业发展。电影节参加者停留平壤的期间虽然短暂，但是亲眼看到朝鲜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掀起世界性飞跃，轰动世界的惊人的现实，并深深地感到了朝鲜人民在尊敬的金正恩元帅阁下周围团结一心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信里指出，相信由于有尊敬的金正恩元帅阁下在，朝鲜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来实现人民的梦想和理想的英勇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并衷心祝愿最尊敬的金正恩元帅阁下健康幸福。